每一次唱呢一首歌，我自己都会好感动，因为特别是今晚啦，你选择咗我，今晚我哋嘅相遇都一个好美丽嘅邂逅，多谢你。 我细看过你的笑与你的脸，我占有过你的爱与你的恋，我也发觉缘分曾来过了，就再伸手那么远。我笑一笑，计一计，再算一算，我也赞叹奇妙，如何到太阔，宇宙太远，食着你我两部火箭，其实与你有权永远未谋面。年月里平白错过某个友谊或爱恋，浮游在无限宇宙，总算拖过你的手，能何想华丽邂逅，已各沾满了星斗。同游在重叠宇宙，只要一刹那么久，来年完成夜航降落时候，我所记得的会是我这刻多富有。错过了你，我需要有记忆吗？缺了你，我今世会发光吗？我已确信游荡浮华世界，就为想交那一下。你记得吗？那一秒你记得吗？那次与你和到天庭下，看过壮丽晚霞。来日你我老掉了牙，还是有个最完美。成夜